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 数百副堆积白骨的尸骨，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是灵异作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 悲惨的历史又会不会再度上演？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些什么？ Show FM Show FM Show FM dot net 首发， 拿多灵异， 拿多灵异手记， 拿多灵异手记系列之 空心人， 编译 Fox， 播讲耶律君。 第十集后期肥冲，角色演绎支持细路女、细蚊、飞飞、阿芬、鸭仔、阿刚、红米。上次讲到，元空已经出现，两人咪一手劈运路运，我二话不说就冲入甬道。我搏命跑，一个弯，两个弯，困弄大阵，眼睇住就要破解啦。十分钟唔到，我又翻到咗白骨洞啦。眼睇萧秀云嘅记载冇错，呢座大阵就算冇人主持，都能够发挥最基本的运转，所以依家就算路云晕咗过去，甬道依然仲系运作住。两个弯转过，仲系同以前一样，又翻到白骨洞。唔使我多讲，咁快翻嚟，本身就讲明咗问题。而呢个时候，路云就已经俾人用绳扎到可以成只粽咁，仲未醒。可见梁应物嗰一嘢确实够狠啊！梁英咪话我哋知，旧年卢云曾经偷偷地揾过佢一次，向佢表白爱慕之意，但系俾佢以师生恋唔适合为由，直接拒绝咗。卢云系个极为内向嘅女仔，好唔容易鼓起咗勇气表白一次，俾人拒绝之后就再冇提起。而刘文永又系对梁英咪十分倾慕，虽然梁英咪一样不动声色，但系刘文永天生外向。被拒绝了几次都没有知难而退，还一直黐在梁应物身边。而梁应物经我提醒才想到，万一卢云一直没有放弃对自己的情意，而又误会了刘文永黐住自己的行为，视作是自己对刘文永的认可，从而认定自己原先所谓的不伦师生恋纯属是个欺骗性的借口，那咪就基本上符合了百几年前萧秀云的动机了吗？再一想，卢云的背景和你几日的举动，即时就有九成把握，这才厚着面皮施展美男计，引卢云出来，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搞定这个神秘的幻术高手。尽管还是一样走不出去，还是困在一大堆的白骨之中，但是已经找到元空，再不像以前那样全无头绪，只能等死。大家一下子放低心落嚟。喂，我话头先其实你行到卢云面前，将个头控埋去嗰阵，就可以直接落手啦。系都要等石到热火朝天过够瘾之后先喐手喎。真系啊！ 你喺度用个肺讲嘢啊，拿多？你冇睇见何云开个样咩？我点知卢云系咪确实喺度？梗系要进一步确认一下啦。 梁应物冇好气咁解释，不过好多人已经笑出嚟，咁多日佢哋先第一次笑。咁又系嘅，味蕾感觉咁丰富啊，要模仿起嚟真系唔容易噶。 仲有啊，可以同梁老师一亲芳泽，卢云边会肯整个替身啊？梗系要自己上啦、啊。 身为情敌嘅刘文永呢个时候都唔放过机会，挺起身。直头是打破操程。 好啦好啦，我哋仲未可以出去， 有力气笑我嘅话，不如谂下点先可以令到卢云甘心情愿咁放我哋出去啦。 梁应文岔开话题，不过的确啊，佢提出咗一个足以叫所有人再次严肃起嚟嘅大问题。 想出去？过咗100日先再讲啦。 我大吃一惊啊！卢云竟然醒翻啦！头先梁应文嗰一劈嘅力度，一般嘅大只佬都要晕低几个钟。睇嚟卢云嘅身体坚韧性完全唔似佢表面睇起身咁柔弱噶。借住轮火，我睇见佢嘅面容好古怪，讲唔出嚟嘅诡异，唔知道边度唔对路呢？虽然五官同以前一模一样，但就系俾人觉得佢同以前嘅卢云唔系同一个人。老实讲啦，呢两日我一直隐隐约约有咁样嘅感觉，但之前只系以为系由于被困白骨洞而令每个人都极度紧张，自然同平时有所不同。但系依家咁一下子突显出嚟，就令我当堂打咗个突。你到底系边个？卢云呢个时候系企喺嗰堆轮火白骨嘅旁边，整个洞最光亮嘅位置，所以连佢面上嘅表情大家都睇得见。而卢云听见我嘅问话，竟然眉头皱咗起嚟，似乎喺度极力咁谂。 我系。 佢慢慢转个头，睇住白骨洞，五官开始扭曲，就好似头痛欲裂咁嘅样。 我系星宿。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萧秀允，白骨日记嘅记录者，100多年前嘅幻术天才，主动人食人血案嘅始作俑者，这个点可能噶？梁应文就话啦：， 冇可能，你系卢云，你今年21岁，即使你就系幻术一脉嘅本代传人，亦冇可能系100多年前嗰个萧秀允。 卢云对眼眯成一条线，瞳孔收缩，锁定梁应文讲啦：， 你呢个负心汉就同阿勇一样。 呢个时候，朱哲嚟冲到卢云面前：， 你唔好扮鬼扮马，快啲放我哋出去啊！如果唔系你拆我埋晒你自己嘅咋？ 卢云瞄咗朱哲嚟一眼，神色间竟然充满傲慢同埋不屑。接落嚟嘅一幕，更令我哋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卢云冷笑咗下，企起身，原先层层捆绑住佢身上嘅登山绳，就好似只系轻轻咁放喺佢身上咁，随住佢嘅起立，自然咁跌咗落地。 你唔会真系蠢到以为你哋已经捉到我吧？ 我同梁应物不约而同咁向后退咗一步，朱志力呢更加系吓到倒退咗6、7步。不过卢云只系企住，并冇进一步动作。对佢嚟讲，大概我哋呢啲人根本构唔成咩威胁，随时可以解决。只要佢唔再犯头先咁样嘅错误，俾梁应物乘机落手。 虽然你哋发现到我，但系实验依然要继续。到时第一个喐手嘅 卢云对眼扫咗一圈，从晕低嘅何云开开始掠过，最后停喺梁应文嘅身上。 原先仲以为一定会系呢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嘅懵仔，不过依家睇嚟，话唔定最早落决心嘅反而系你啊，梁老师。 梁英物沉默唔答，我又帮梁英物回答，佢唔会做咁样嘅事。 系咩？传奇嘅记者先生，你哋嘅关系好好、啊、喎， 多数会是你们留到最后，有他在这里你会很放心啦。所以说不定就在睡梦之中被他就这样一刀划过喉咙，鲜血喷射到三尺远的地方，就好像包月咁。 卢云妖异的音调令我的喉咙一下子起晒鸡皮，卢云的眼神在我条颈度转了两圈，又翻到梁夜物的面上。 不过因为你，我就讲多啲嘢俾你哋知，先再进行我嘅实验。年轻嘅身体感觉真系好啊！冇错，呢一副身体，当然就系指嗰个叫做卢云嘅女仔啦。讲起身，佢应该系我第四代嘅弟子，而呢度。 卢云竖喺右手嘅食指指一指自己嘅头， 依家应该有一大半系萧秀云，好奇怪啊咧！呢个系秘密嚟噶，就连我嘅徒弟、徒孙，再到卢云嘅师傅同呢个卢云都唔知道嘅秘密。当年我在收徒弟的时候，就在他的脑里面留下了少少嘢。如果他要找到心爱的人一直这样生活下去，那他这一世都不会知道我留了什么给他。而我留下的东西就会在他五十岁的时候自动这样传给他的徒弟。 梁英文问， 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作的深度催眠。 催眠？你以为我会用那些这么低级的把戏吗？我是令自己的灵魂一部分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纵然时光再久远也都不会消失，直到再次苏醒。从路云被你拒绝，又发现你同呢个刘文荣打得火热嘅时候，我就开始苏醒，所以先有咗今次嘅神龙架之行。 梁英物大吃一惊， 原嚟今次嘅神龙架完全系你喺度搞鬼。 我都打咗个突，原嚟梁英物同所有今次嚟嘅学生，早已喺不知不觉之中被卢云所影响。这种无声无息操纵人心的能力实在是太可怕了。卢云继续说， 没错，当年失败的实验今天就由你们继续下去。今次没什么陪葬品，可能不需要太长时间。 等等，我嗱嗱临叫住， 怎啊？ 我的脑急速转动着各种各样的念头，我知道就这样结束的话，那卢云一旦再次响涌到消失，就再没人可以叫他出现的了，那我们就真是 game over 了。但是接下来要怎么做才能够叫这个一百几年前的老妖怪放了我们呢？ 玩拖延时间，你那些小小的伎俩最好都是不要拿出来献丑了。再见。 等一等， 今次是梁英物叫出来。 等一等，你的实验已经结束了。 什么话？ 梁英物突然间放声大笑，直情笑到踎低身，就好像几乎要笑到碌地咁。卢云的面色越来越难睇。 够了，你笑乜嘢？ 梁英物一边笑一边讲。 由始至终都是你这个小丫头在一厢情愿，做什么 Q 嘢实验？当年的萧秀云或者有资格的，但是看看你现在，我讲你说你是萧秀云又好，是卢云都好，你根本就没有做实验的资格。 乱讲！作为一个被你伤害的女人， 我当然有资格。 卢云厉声反驳，周围的学生一个个面都青埋，惊死梁应物捉漏咗卢云，令自己死得仲快。我就知道梁应物系喺度兵行险着，我太了解佢，冇睇佢表面咁张狂，其实佢心里边同我一样吊住起嚟嘅。 咩伤害唔伤害啊？我从嚟都冇骚过你，由头到尾都系你自己喺度自作多情。头先我咁讲，你而家都知啦，系为咗探你出嚟，先逼不得已讲啲肉麻嘢。既然我同你从来都冇开始过，你话你有咩资格做呢个实验？就好似你见到树上有只好靓嘅雀，就想叫呢只雀陪你玩，但系只雀根本就唔骚你，你就一枪将只雀打死。哦，唔系啊，对你嚟讲系用幻术将只雀整死啊！你话你系咪又无聊又变态啊？ 你 卢云咬牙切齿，面都白晒。 你咩啊你？你呢个变态嘅老妖怪！如果你坚持要做呢个烂鬼实验，就讲明你根本就唔懂得爱情。而一个唔懂得爱情嘅人，又要嚟做关于爱情嘅实验，简直就系一只牛喺度弹琴。 哇！自从我认识梁应物以嚟，就未见佢咁刻薄过。卢云嘅身体就已经喺度打震，但系梁应物仲未讲完，佢指住刘文永继续讲： 你觉得我同佢拍紧拖咩？咁只能讲明你嘅眼光实在太差啦。当初佢向我表白嘅时候，我对佢讲嘅话同对你讲嘅话系一模一样啊！我从嚟就冇接受过佢，亦从嚟冇打算接受佢。卢云同刘文允对我嚟讲系一样噶，都冇任何兴趣。你话你要做实验，咁到底打算实验边个啊？你根本就冇实验嘅对象。反而刘文允，就算我拒绝咗佢，但佢一直冇放弃，一直试图打动我。虽然到今日为止佢都冇成功，但讲到爱情，佢远比你呢个俾人拒绝就当缩头乌龟嘅人有资格。 真嘅？原来你同刘文永冇？ 梗系冇啦！你几时见过我同佢有亲密嘅接触？唔好因为自己孤僻，就将人哋嘅热情少少举动就当系爱情。唉，你其实就系一个乜都唔懂嘅细路。 睇住卢云嘅表情，我隐约觉得接落嚟会有大龙凤。梁应物先系一啖砂糖，再一啖屎，确实系厉害。我谂住摁摁脚睇好戏，睇下梁应物仲讲得出几多尖酸刻薄嘅说话。点知梁应物伸出左手，一巴将我揽咗过去。 老实话你知啦，我对乜嘢女人都冇兴趣，我鍾意嘅只有男人。喺我眼中，拿多比你靓得多啊！想竞争，变咗性先讲啦。 哇，呢句话真系惊天动地咯！仲未等我起鸡皮，卢云啊一声尖叫，然后一跤跌倒，就咁晕咗过去。3个钟头之后，我哋喺清醒过嚟嘅卢云嘅带领下，顺利咁走出咗呢个足足困咗我哋3日嘅人洞。好彩嘅系，所有嘅行李都仲喺佢原先嘅地方，冇俾野兽担走。冇人再有兴致按照原计划穿完神龙架啦。由于前一晚大家都冇瞓，所以大餐一餐之后，大家都搭起帐篷，一直瞓到第二日上午。当然啦，卢云系单独瞓一顶帐篷，冇边个女仔愿意同佢瞓埋一齐，男仔就更加啦。喺整个返回嘅路上，所有学生都冇再好似嚟嗰阵咁有讲有笑，唔单止系因为经历过嗰种可怕嘅生死考验，更加系因为原本相处得唔错嘅同学喺白骨洞嘅时候，最后关头都显得格外咁恐怖。从百年前嘅包家村血案到自己人嘅身上，佢哋过早咁领教到人性嘅丑恶。 反而是我和吕英物和罗云谈得甚多，亦了解到一些其他人不敢问的事。不是话事后诸葛亮，在吕英物用激将法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萧秀云所留下的是一段相当强的怨念。这一段怨念强大到一旦发动起来，可以掩盖到当事人原本的性格，而叫这个人按怨念的驱使去做出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但是怨念固然强大，萧秀云在幻术上的强大修为还是使得他的一部分记忆亦随着怨念流了下来。但是因为始终不是一个独立的人的灵魂，不可能永远取代这一副不属于自己身躯的意识，所以当实验结束的时候，这个怨念就会再次隐伏下去，等待下一次发作的时机。不过卢云告诉我们，由于两应物的刺激，令这个怨念要承担过度复杂的情绪和思维，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灵魂，所以竟然被这种极端的方式一下子击破而解散。以至于不单止被卢云恢复了本来的神智，今后亦再不可能出现萧秀云，而且卢云自己的幻术修为经此一劫，和萧秀云留下的怨念发生了神奇的融合，更上一层。未来的发展是怎样，连卢云自己都讲不清，可能会超过萧秀云也说不定。我和梁应文一致，要求大家对此事守口如瓶，没人提出异议。对于黑暗之中的记忆，相信每个人都想要好像粉笔字地抹了去，没人愿意再次提起这个恶梦。更何况萧秀云虽然不在这里，但是卢云还在的嘛，而且还要继续跟他一起上学的，没人愿意无欠激怒他。当初出洞的时候，卢云解除了困龙大阵的禁制，只要没人再次发动，那就不会再出现入了去出不回来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不彻底破坏卢云笑笑说是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事，不过对此我持保留态度。直至到达上海，除了我们，没人跟卢云讲过一句话。但是在他身上正慢慢地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他以神奇的速度不断地变靓。原本只能够算是一个相貌清秀的女仔，但不知为什么对照以前，五官虽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整个人的气质就完全不同，散发出的女性魅力，在我和她分别的那一刻，她的微笑几乎连我都抵挡不住。我知道一定是幻术精进之后的结果，这次她回到学校一定会引起惊人的骚动，下一次见她的时候都不知道会变成怎样的。 我欠你的人情，日后如果有需要的地方，不要忘记我啊。 卢云在火车站笑着向我摆了摆手，极为自然地挽起了梁应物的手，转身就走。不知道是因为他现在的魅力呢，定是对他目测能力的顾忌，号称只对男性感兴趣的梁应物竟然没有拒绝。回到上海，我写了一篇懒到没有朋友的稿，连老作的心情我都没有，难免看了几次领导的面色。休养生息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先从人动的阴影之中恢复过来。后来梁应物告诉我，朱自力、郭永华、蒋伟、卡小欧和费晴先后退学，卡小欧和费晴回去没多久就分了手，二号运开亦没再去连结尾。刘文永和卢云的性格好像交换了身份咁，现在卢云在学校里行到哪里就好像众星拱月咁，魅力之大，就连梁应物见到都要拧转身行快两步，以免被他勾了个魂走啊。现在人动再次被人发现，入面尸骨上的文字不知会不会被人发现呢？ 估计这个可能性相当之低。如果不是我们当时的处境，没人会对这些白骨仔细研究。普通人一站到那个白骨洞那里，留不到几分钟就想着草了。所以当年包家村骇人听闻的血案，只怕依然只有我们这十四个人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和卢云通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他打过来的。我对他心里面总是有挥之不去的阴影，加上不是和他直接见面，感觉不到他的吸引力，每次都是草草几句就收线了。不知最近他的幻术又练到怎样的程度呢？但是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巧妙。在一次深入调查幽灵奇事件之中，偏偏就是卢云救了我一命。好了，拿多灵异手记系列之空心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下一个故事幽灵奇，我们再会了。 沿着你设计那些曲线，原地转悠转舵进风眼乐园，世上漫漫向心共存，陪我为你沉淀。 逾越了理性超过自然，瞒住了上帝让你到身边，即使爱你爱到你变成碎片，仍有我接应你落地上天。如你化作了粉末，谁还要健全？来沉默在我的心珠吧，世界快要变作碎花，趁借给你叹口气吧。答应送我最美那朵碎花可以吗？来拥抱着我，凝视漩涡，卷起那热吻背后万尺风波，将你连同人间浸没， 我爱你亦是那么多。 来拥抱着我，从我脚尖亲我， 灵魂总算向着河水跌堕，恋爱再蚕食我， 如地网天罗， 不顾后果。 这贪欢野的我， 是谁在吞没谁也奈何？ 是谁被卷入谁红颜过？ 向心共存， 沉没湖底，欣赏月圆。